好，请看32页。上个星期我们最后谈到物的概念，那里面提到了很多关于物上面的分类。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在29跟30页这边讲到的不动产跟动产的区分。那我说民法上面的物不是不动产，它就是动产，因为我们在不动产的定义是正面嘛，那不动产是反面的概括，好吗？那不动产的定义，我说民法上是土地跟定着物，对不对？好，那因此不动产跟动产区分的关键性的因素在于什么？定着物的定义是什么嘛？对不对？那我当时我提到，我说那区分动产跟不动产的目的在哪里？好处在哪里？区分的实意是什么？好，我说那是什么？那是两者在移转上面的特别生效件不一样，对不对？在不动产部分是依照民法758条的规定，是要以登记作为它的生效件。动产的话呢，依照民法761条，只要什么啊？只要交付就可以了，好吧？这是两者最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在实务上发生的争议常常是什么？常常是房子盖到一半的时候还没有登记嘛，对不对？那往往可能建商只有把房子交给什么买预售物的那个人，对不对？那盖到一半的房子如果没有登记，只有交付的话，到底所有权移转了没？是不是这样？对，那这时候关键在什么？在于一个尚未完全完工的房屋，它是不是已经是民法上面的不动产？如果是的话，啊，那没有登记就没有发生移转的效力，对不对？那如果说，哎，你跟我说啊，还没有完全完工的房屋，它只是一个动产的话，并不是定着物的话，那怎么办？那就要交付所有权就移转嘛。那最大的差异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我说这个时候最重要，我说这个最高法院的判，这不对，最高法院的决议什么？63年第6次，我说这个要背，对不对？这号码要背下来的。好吗？这个63年第6次的决议，他才什么？他提出4个判断标准，这判断标准要背下来，对不对？哪4个？第一个，必须不是土地的成分，对不对？然后呢，固定继续，更重要的是什么？最后一个要件就是它有独立的经济上的效用嘛，对不对？那我说这种经济上的什么效用的独立性，实务上又有好几个判决在谈什么？哦，指的是构造上要有独立性，使用上也要有独立性，记得吗？构造上的独立性就是什么？哦，物理空间上要区隔，比如说，像我们这边跟旁边的教室，两者间什么？啊，有隔，有墙壁把它隔开，物理上可以区隔，那就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使用上的独立性代表什么？第一个，你有没有独立的通道，对不对？有没有自己的水电系统？然后房间的面积会不会太小？就是你那个加盖部分的面积小到怎么样？如果把主建筑拆掉，你这个加盖部分完全不能够做一般经营上的使用，那你也没有使用上的独立性，对吧？等于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面积、向来使用的情况、水电、独立通道等等，本身什么已经可以自己做一个完整的经济上的使用的时候，那我们说这时候什么，你是民法上的定着物。那既然认为是定着物之后呢，那你移转上就是不动产嘛，移转上呢就必须要透过登记的方式才能发生移转的效力。所以63年第6次这个决议，他讲的案例是什么？屋顶尚未完全完工的房屋，对不对？对不对？那他说屋顶尚未完全完工的房屋，如果已经足以遮蔽风雨，可以达到经济上使用的目的的话，他说这样就算是土地的定着物了，好吧？那这个时候呢，你要移转所有权，最晚要到什么登记的时点？那登记可能这边讲，因为是一开始新盖的嘛，登记可能指的就是保存登记的时点了。好了，最后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地方，我说这个非常的重要，哦，这非常重要。OK， 好，那我们剩下一个部分是32页这个地方，天然之息的问题。来，这边在谈什么？天然之息的归属的问题，天然之息归属的问题。我们先看民法的66条，来，请看民法66条。来，66条第一项是我们熟悉的什么？说不动产是土地跟定着物，对不对？啊，你注意一下那第二项。第二项讲说，不动产如果它有出产物，不动产的出产物，比如土地长出树木来，对不对？好，不动产的出产物呢，如果还没有分离者，是这个不动产的部分。这个部分讲的其实就是成分啊，啊，代表什么？一个不动产上面的出产物长一棵树，在这个树跟土地还没有分离之前，它只是土地的一部分。那这边讲说它只是土地的一部分，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它就不是物嘛，对不对？好吧，我们说民法上面的物， 民法上面的物，如果认为它是不动产的话，要土地或定所物嘛，对不对？那你认为它只是土地的一部分的话，就代表什么？那它是土地的一部分，就代表它不是独立的物，好吧？好吧，当这边讲是分离之前，对不对？来，接着你再看70条，这个69条它定义什么叫天然之喜，什么叫法定之喜，这个你自己看看就好。70条在规定天然之喜跟法定之喜的什么归属啊？那是法定之喜没什么好讲，法定之喜其实是利息而已啦，然后就不管它。重要是第一项的天然之喜，你看哦，他说称有收取天然之喜权利的人，来收取两个字请圈起来。好，如果你有收取天然之喜的权利，好，这时候他说什么？在你收取的天然之喜这个权利的存续期间之内，你取得跟原物分离的之喜，啊，你取得跟原物分离的之喜，代表什么？你在你有收取权的期限之内，如果这个天然之喜跟原物一旦分离之后，那分离出来的天然之喜归属给你，归属给你。好，这个法律关系要怎么来解释呢？我举个例子，你看，这个甲现在有，好 ，A 地一块 ，A 地一块，好，然后乙呢？哎，乙跟甲假设订立租赁契约，订立租赁契约，租他这块土地目的要干嘛？啊，种果树好了。种果树，好，假设他种什么？种芭乐好了。好，现在乙拿了3颗芭乐的种子，现在种在这个土地上，对不对？好，乙现在把种子丢下去之后，哎，这时候发生什么效果？种子是什么？动产，对不对？这个土地是什么？是不动产嘛？现在的状况是，甲是 A 地这块不动产的所有人，乙是这3颗种子，他是动产的所有人。现在乙把他的3颗种子丢到土地上面去，这边我们要开始检讨什么？那有没有发生民法上哪一条的效果？复合的效果。我们上次蟑螂哥讲到复合，复合是民法哪一条？哎，811条，对不对？811条民法上是什么？是动产跟不动产的复合。那什么时候动产会复合在不动产上？要满足什么要件？条文上说要满足什么？动产要成为不动产的什么重要成分，对不对？那我说民法上面的重要成分的定义是什么？非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须被过居。你考试的时候这个都是关键字，关键字就要把它写传到写的，明白吗？好，非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须被过居嘛。好，什么时候种子根会成为土地非毁损不能分离分离须被过居的重要成分？你说如果种子丢下去啊，捡起来就好吗？对不对？那没有关系。什么时候呢？一般认为说啊，可能发芽的时候，哦，种子丢在这个土地上，啊，已经发芽了，发芽，发芽，发芽，发芽。好，假设发芽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发生民法上811条什么？动产跟不动产复合的效果。哎，811条说动产跟不动产复合的效果是什么？条文上是讲说不动产的所有人取得动产所有权，对不对？但我说这个条文这样讲有点语病，应该怎么讲？这边更清楚，就是动产所有权消灭，然后呢，不动产所有权的内容上面多的3颗种子，应该这样讲，因为种子是不动产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代表甲仍然是他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然后呢，里面多了3颗成分，这个成分是3颗种子，好吧？那你这时候应该讲说，哦，当这3颗种子同一个时点发芽的时候，宇宙上就少了3个物，对不对？因为这3个动产所有权消灭了嘛。啊，那它变成是不动产的内容的一部分而已，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假设这个时候我们说发生复合，发生动产跟不动产复合的效果，那接下来这个法律关系是什么？哎，假设种子不是长大吗？长大变成芭乐树，不是这样子，芭乐树也是土地的出产物，对不对？分离了没？还没有嘛，所以它还是土地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这个芭乐树现在是属于谁？属于甲的 A 地所有权的一部分，对不对？好，这样长出芭乐，这个芭乐，芭乐现在长出来了。芭乐是谁的？啊，芭乐也是这个土地的出产物嘛，对不对？因为还粘在树上嘛，对不对？它也算是土地的出产物，所以呢，这个芭乐也是甲的这块 A 地所有权内容的一部分，对不对？好，到这一个时点，一旦哎芭乐成熟了，成熟就摘下来，对不对？摘下来的这一颗芭乐是谁的？现在我们在处理的是这个问题，好吧？就是一个跟土地已经分离出来的天然之喜，重点在分离之后哦。如果还没有分离的中间这段期间，它本来就是土地的一部分，根本不用讨论是谁的。你了解意思吗？好吧，现在就是说，这 巴勒夏被摘下来，跟土地一旦分离之后，谁取得这个分离的天然之息的时候，这什么的所有权？关键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从民法的70条第一项看起来，谁取得？他说哦，对，土地对什么？对天然之息有收取权的人，收取权的人可以取得什么分离的天然之息的所有权，对不对？因此，关键在于说，到底谁对这一个天然之息享有收取权？刚刚可以了解我意思吗？这个整个问题的根结点在这个地方，好不好？你把不同时间点你要搞清楚哦。在它还没有发生复合的时候，那种子就是属于什么？种子所有人的，这个没有问题。一旦发生民法上复合的效果之后呢，它就成为不动产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你去检讨说，哦，那几颗种子是谁的，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是不动产的一部分，了解吗？好，现在问题就是说，当它一分离之后，哎，一旦分离之后，什么就不再是土地的一部分，对不对？不再是土地一部分之后，那这一个分离出来的种子，哎，又成为是新的一个动产，对不对？那个巴勒又是一个种，又成为一个新的动产嘛。成为新的动产之后呢，那到底谁对这个分离的天然之息这个动产，它享有所有权？关键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这时候我说，民法70条。第一项条文，我刚请你把收取两个字圈起来，它的意思就是说，谁有收取权，谁就取得分离之后天然之息的所有权，对不对？了解吗？好，这样了解之后看讲义。这边我们看第一点，知息的归属。来，第70条第一项，采原物主义而非生产主义，以及对原物有收取权，来，收取权请圈起来。对于这个原物，他有收取权的人，天然之息一旦分离，当然就归他取得。至于对原物施予生产手段者为谁，在所不论。好，在所不论。来，我们看32年上至这个判例，物之构成部分，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外，不得单独为物权之标的物，就它不是物嘛，对不对？它只是一部分嘛。那位于土地分离之数目，依照民法66条第二项规定，为土地的构成部分。与同条第一项所称的定着物是一个独立的不动产，它是不一样的。因此哦，向土地所有人购买位于土地分离之树木，仅对于出卖人有什么？有砍伐树木的权利，在未砍伐以前尚未取得树木所有权。因为树木还没有砍伐以前根本不是物嘛，不是物你当然就没有谈说啊它的所有权是谁的问题嘛。那因为所有权一定存在一个物上面嘛，是不是这样？好，再来。即不得哦，对于更自出卖人或继承人购买该树木而砍取的第三人主张该树木为其所有，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第二点，收取权的顺序。这个收取权的顺序，我请你这边有注意，这1到5款是一个顺位哦。第一顺位优先，第二顺位优先，第三顺位优先，第四顺位优先，第五顺位是按照这个是个次序哦。那么，请你把1、3、5这三个画起来，这三个哦，考试上面都会出现。哎，第一个代表它是第一顺位，对不对？第一顺位是民法798条，我们来看798这条，哎，它怎么讲？这是物权法上的特别规定。你看798条，你看民法798条。798说，果实哦，自落于林地者，视为属于林地，但林地为公用地的，不得实现。这条很意思说啊，果实假设是自己掉到林地上面去的话，那就是属于谁？这条这样讲又有点语病啊，对不对？他语病说，他说什么？他说果实自落林地，视为属于林地，林地又不是人，怎么会属于他？这属于谁？属于那块林地的所有权人啊，对不对？好，所以说这以前就是说。这个民法，我说物权也是民国19年5月5号开始施行嘛，对不对？当时制定的时候，农业社会啊，两块土地大家都在种果树，好吧？假设你也种芭乐，我也种芭乐，好吧？结果你的芭乐树长得很快，稍微长过来一点，然后这个芭乐就在这个地方，就我有一天果实成熟就掉下来，掉这里来。那这时候你说，哎，果实是我的啊，芭乐树是我的啊，对不对？然后现在掉下来之后，我是土地的所有人，所以我要对这个甲，甲是这块土地，乙是这块土地，所以甲要来对乙主张民法767条，乙就说，请举证，举证这一棵芭乐树，这个芭乐是从你的芭乐树掉下来的，你知道吗？ 然后就你要举证说，哎，这果实是从你的果树上掉下来嘛？那可能我的拔它也长得很快啊，它也会掉到你这边去啊。然后大家来主张什么？民法767条互相请求返还拔它，好吧？那以前被认为说，第一个举证很困难啊，第二就是说农业社会那个土地的地界画的有没有那么清楚，都是一个问题啦、啊。好、哦、那你说这种果实假设都成熟之后自己掉下来，你自己掉到人家林地里面去，你对他主张767，大家觉得这个对法律关系太过复杂了，没有必要。好、哦、所以这个条文798条就会说啊，如果果实它是自己掉到林地自落于林地的话，那就视为属于什么林地所有人的。好、哦、那这是物权法上的特别规定，它当然是最优先。好、哦、那注意哦，果实像什么要自落林地哦。哇、哦、如果你看到是哇这个拔蜡树长这么快长到我这里来，我就把哎，看到拔蜡还蛮大颗，对不对？我就把拔蜡勾下来、啊，那就不叫自落林地，懂吗？啊，这个时候呢，有767，哦，侵权行为什么都会有，你了解吗？因为你侵害人家所有权，好吧？所以条文是说，如果自落林地的话，视为属于林地所有人的。啊，当然，林地如果是公用地呢，就不会属于公家，因为公家没有人要去拿，懂吧？那就什么？那就回到仍然是甲所有的，可以吗？好吧，懂、哦？这个是798，所以这个是第一顺位，啊、哦，这个情况下，哦，它第一顺位。第二顺位这个善意占有人，你看看就好。来，注意看第三顺位。第三顺位叫用益权人，指的是承租人或者是地上权人等等。好，你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用益权，好，这用益物权或者用益债权都算。注意再看第五顺位，是原物的所有权人。哎，从三跟五这两个比较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结论？譬如说，刚刚我们一开始上课举的例子，甲跟乙两个人都有收取权，对不对？谁优先？啊，显然是乙优先嘛，因为乙是本于什么享有收取权？乙是本于跟甲之间的租赁契约来享有这个土地的收取权，对不对？那甲呢？甲是他是土地的所有权人，而用益权人跟土地所有权比较起来的话，用益权人的收取权是优先于土地所有的收取权，好吗？所以现在问你，这个分离出来的天然之己是属于谁的？属于乙的，好吗？而且注意哦，民法上还说这种分离之后取得的所有权是一种原始取得。原始取得相对应的概念叫什么？寄售取得嘛，对不对？两个差在哪里？寄售取得的意思是我从你那边取得所有权叫做寄售取得，原始取得就是说我取得的所有权是一开始最早最早发生的，不是从你那边移转来取得的，好吧？那原始取得跟寄售取得比较起来，原始取得因为是一个新的干净的所有权，所以上面不会有任何的负担，而寄售取得既然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话，那别人假设那个物上面本来就有一些负担的话，负担会跟着过来嘛？比如土地假设寄售取得上面有什么？有抵押权，有地上权，那个地上权会跟到你取得的所有权上面来嘛？但如果你是原始取得的，那是干净的、全新的，上面没有任何之前的负担。好，那这边一般学说上讲说什么？说这个时候本于收取权所依照70条第一项所取得的分离的天然之息，它是一种原始取得。然后等于是新干净的新取得的。好，现在我们把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再重新整理一次。在还没有复合之前，甲就是土地所有人，乙就是三颗动产的所有权人。一旦复合可能说发芽指的是什么？非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续备过去的时候，这时候依照民法811条的规定，三颗种子成为不动产的一部分，那甲乙的动产所有权当然消灭，那甲的不动产所有权呢把内容扩张。好，中间这段期间，这个乙的法律上地位只是什么？因为乙现在等于是租甲的土地在上面什么？在上面耕作嘛，然后种这个果树嘛。那乙的法律上地位只是本于民法421条这个租赁契约而享有一个收取权，对不对？好，而本于租赁契约享有收取权。好，一旦拔了天然之息跟土地跟不动产分离之后，这个分离之后，究竟谁能够取得分离？因为分离变动产嘛，谁能够取得这个分离的动产的所有权呢？那关键在于我说谁有收取权嘛？那这时候乙就能够本于他是承租人的法律上地位什么？主张他原始取得这个分离的天然之息，好吗？那现在假设我举个例子哦，假设现在乙不是什么，不是跟甲租这块土地在上面耕作，而乙是什么？乙发现说，哎呦，这个甲田桥一个啊，很屌啊！好，那土地好大块，都没在耕作啊，荒芜，对不对？然后乙就想说，哎，反正他也不知道，我就偷偷在他土地的一块，就这块土地，我就把草把它铲一铲，上面我开始种果树， 然后等于乙跟甲间没有租赁契约，没有租赁契约哦。乙等于是一个无权占用甲的土地在上面种果树的人，有可能嘛？对不对？啊，因为甲可能土地那么多，他还不管，那乙就自己什么，就在自己甲的土地上就围一块钱，上面他就种果树。好，果树种起来之后，哎，一样什么？乙现在拿了三颗芭乐的种子，乙仍然是动产所有人，对不对？这一样哦。甲也是土地所有人，对不对？好，乙现在把种子丢到甲的土地上面去，一旦发芽成为重要成分之后，要不要发生民法复合的效果？也要嘛，对不对？好，发生复合效果之后，到分离中间这一段期间，请问你，乙的法律上地位是什么？他是这个果树的种的人、生产者。但民法上面，我们在上面最一开始的第一点的地方就谈到什么？知悉的归属在我国民法是采什么？原物主义，它不是采生产主义哦。换言是谁施予生产手段是不重要的，生产者不会取得收取权，而是要看原物，就这个原物本身谁对他有使用收益的问题，对吗？所以现在等于是乙假设是无权占用，你在上面种果树，长出来之后，在长出来中间这段期间，你没有民法上的收取权哦。换言之，在分离之后，因为你没有收取，你看我们刚刚一到五里面有没有说是谁种的？没有啊、哦。没有收取权的话，一旦种子芭乐分离之后，谁取得所有权？甲，因为甲最少还第五顺位嘛，好吧？那这个时候乙假设说，哇，终于芭乐熟了，乙把它摘下来，一口就把它吃掉。吃掉之后呢，乙还侵权行为哦，你知道意思吗？好吧？因为芭乐不是你的、啊，芭乐你把它一摘下一分离之后，分离出来这个芭乐是谁的？是甲的哦。然后你把它吃掉，你不是侵犯人家所有权，犯是什么？你可以了解什么？好吧，那这个时候你说，哎，那乙这样，在这段期间，这乙施予这么多的生产手段，花了很多钱啊，那乙怎么办？这时候了不起，你证明甲因为你的种植，他受了什么样的利益，然后你受什么损害，那你最多跟他主张什么不当得利，了不起这样而已。那不当得利了不起了不起，你可以把什么你投入的成本拿回来，但还不一定哦，因为甲假设没有受这么多利益的话，你的成本还拿不回来。好，但你绝对不会因此受到什么经济上的利益，你可以了解吗？好啊，所以这个等于就是什么？哎，有没有收取权会影响到你的法律效果？好，现在问题来了，我说分离之后你就原始取得所有权，这一点大家没有问题。现在问题说，我说在分离之前中间这一段期间，你只是一个假设我们现在说乙又是租赁承租人啊，你只是一个民法上面的收取权人，收取权赋予给你什么样子的权利？除了分离之后原始取得之外，在这段期间仅凭一个收取权有没有法律上的保障？这边实务上发生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假设在这一个时点，哎，这时点是什么？还种到一半，对不对？对不对？还种到一半的时候，假设甲欠钱不还，债权人不是要来查封，对不对？好 ，K 来了 ，K 是债权人。好，这个查封哦，最少是两个，然后第一个贵在隐秘，第二个贵在神速。啊，查封债务人可能马上就脱产，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要隐秘，不能让他知道，偷偷的，啊，偷偷的联络法院，偷偷联络书记官哦。然后呢，跪在神树，联络好之后，当天早上马上就什么，就杀过去把他查封起来，好吧？查封之后，查封等于什么？只要是债务人的财产，你就查嘛，对不对？好，那查封既然跪在隐秘，跪在神树，查封过程当中做不做实体审判？不做啊，查封不做实体认定，只要形式上看起来。表现出来他是债务人财产，债务人就应该什么，那法院就会予以查封嘛，对不对？啊，假设去封到一个第三人财产，那倒霉的第三人怎么办？好，去之后去主张，你说哎，没关系，这个就是说执行里面那个执行法院的权力非常大，因为到第一线去的时候，他说哎，这看起来像是什么，看起来像债务人，他封条都贴下去了，他说哎，不对啊，那是我昨天接他看的电视，你说就我是邻居嘛，我邻居。昨天跑来跟我讲说，哎呀，没有电视可以看，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我说啊，不然这样，我现在这台电视空着，你拿搬过去，搬去你家看。就他就搬去他家看，看到一半的时候，书记官冲进来，贴封条条，哎，放在你家里面的动产就推定是你的嘛，对不对？把封条就贴起来，哎，不对啊，那是我的啊。书记官就拍拍我的肩膀说，没关系啊，你到法院去主张，好吧？去跟法官讲，好吧？好，跟法院讲。好，那这时候我到法院去提起什么？啊，第三人异议之诉啊，那个就是实体审判了。然后，所以查封他不做什么，不做实体什么。啊，现在问你说，现在 K 找了法院来查封甲的财产，啊，财产一发现甲有这块土地，对不对？而且正好土地上面还种了果树，那因为果树有经济上的价值嘛， 对不对？那法院就把这全部都封下来，封下来之后谁会出来主张权利？乙啊，乙说我是基于租赁契约，承租人的法律地位在什么？在种植这块果树，哎，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假设乙说，哎，不行，我的基于这个租赁契约所享有的什么收取权，法律要保护我的话，那乙就假设他到法院去主张强制执行法强制执行法十五条的第三人依之诉，那这个时候 K 这个债权人就拍拍乙的肩膀说，没关系啦，我知道，因为你是承租人嘛，你承租人也有债权啊，对不对？你也是债权人嘛，你是债权人，我也是债权人，然后啊，到时候怎么办？查封，反正我们把它卖一卖，卖一卖之后什么？大家来做分配表不就好了吗？然后做分配表就拿不到那么多钱。乙说不对啊，土地查封之后，你说做分配表没问题，但这一个果树是我施以生产手段的，然后我是收取权人，就这个部分我应该有优先的权利啊。甲就说，哎 ，K 就说，你不要乱讲哦，啊，所谓有优先权利代表有什么效力？物权效力，对不对？我们在讲债权跟物权区分，我们说债权是平等原则，物权才有优先效力嘛，对吧？你如果说你的收取权有什么能够对这个部分主张第三人依之诉，譬如说要求不能查封，那代表你是优先于我，那你的收取权就具有物权的效力咯，凭什么？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了。那这个以前收取权在实务上发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收取权到底是具有债权还是物权效力，可以了解为什么？好吧，如果你说收取权啊，它依循而来不过是421条的租赁的话，那租赁只是个债权，你凭什么说你优先别人？对不对？好，那这边假设的话，你说啊，乙是本于地上权，那地上权可能还有话好讲。那假设你只是个租赁关系、借贷关系的话，收取权假设是本于债权而来的话，为什么它要优先呢？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好吧，那最后来我们实务上的见解，你先看下面这个第三项天然知悉的强制执行的问题。来，第一点说，强制执行法五十三条第一项第五款说，尚未跟土地分离的天然知悉，不能在一个月之内收获者不可以查封。好，换言之，在一个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收获的话，怎么办？是可以查封的。好吧，比如说这个芭乐再过两个礼拜就要收成了，好吧，法院这时候可以来查封。好吧，那这时候你再看第二点，那土地所有人的债权人就黑板上的 K， 这 K 就该土地的天然知悉来查封的时候，天然知悉的收取权人就黑板上谁？乙能不能主张强制执行法十五条第三的依之诉？这边最高法院74年第三次的决议是采什么？采肯定说，你看下面这个74年第三次决议，未跟土地分离的土地出产物，实务上认为得为强制执行的标的物，好，等等，对于此项土地出产物有收取权，来收取权请圈起来。哦，对这个出产物它是有收取权，得因收取而来圈起来，原始取得。刚刚我们说过嘛，收取之后是原始取得，对不对？得因收取后而原始取得该出产物所有权的第三人，应认为他是强制执行法十五条就该什么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的第三人。哦，那这样的话，74年第三次这个决定表现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乙，你这时候一谈说乙的收取权是债权物权没有意义的。总之，实务上见解他是认为什么？认为乙所享有的收取权效力足以优先于什么？优先于土地所有人的债权人，所以在债权人进来查封的时候，乙可以本于什么？本于他所享有的租赁关系这个收取权，去主张什么？强制执行法十五条的第三人依之诉。然后这时候呢，法院在实体审判之后，假设认为乙确实是有租赁关系的话，那怎么办？就这个部分要予以起封，对吧？哦，要予撤销，哦，这查封部分要予撤销，好，哦，是这个部分。好，这个是天。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债权跟物权的那个区分已经界限越来越模糊，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认为说啊，租赁只是个债权，但租赁这个债权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物权化，或者说你的收取权假设本于债权而来，只是个债权，但这个收取权你看实务上这个见解认为什么？它可以排除第三人的查，排除债权人的查封，好吧？好，是这个部分你要小心哈，哦。OK， 好，翻过来，33页我们讲过了，再看34页。我们10点上课哈，已经晚了半小时了，所以尽量不要迟到，好吗？好，大家本来应该9点半就要来啊，现在10点，那尽量不要迟到，好吗？因为你上课有人进来的话，我会分心，哇！那我分心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大家会看你，哇！那，啊，我看到大家在看，我说奇怪，你们在看什么？怎么这么好玩这样？ 好吧，哈，这个尽量不要迟到，最晚5分钟之内要来，好吧，哈，大家还在收拾心情的时候，你就坐这样，好吧，哈，尽量不要迟到。来，接着我们看34页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法律行为概论，我们要进入到民种的重心呐、啊，是法律行为。来讲民种，讲法律行为之前，我们要先谈一些基本的概念。你看这边第一个，单独行为、契约行为、合同行为，这是一些简单的分类啊。我问你，单独契约跟合同行为这个分类是本于什么区分标准？本于什么区分标准？本于一个法律行为的构成里面有几个意思表示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法律行为本身怎样，它只有一个意思表示就构成这个法律行为哈，比如说只有一个意思表示哦，就构成这个法律行为的话，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单独行为。单独行为，所以像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好几个形成权，记不记得？形成权，我当时说，比如说撤销权，撤销权是我假设我是撤销权人的话，我单方面做一个撤销的意思表示，就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嘛。所以这个撤销权本身就它是一个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个数的这个区分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单独行为。好，那我们说什么叫契约行为？一个意思表示。一个法律行为里面有两个意思表示构成，而这两个意思表示是对象，然后两者间在内容上是合致的，两者间内容合致，好，比如说邀约跟承诺两者内容合致的时候，这一个法律行为我们说叫做契约行为，叫做契约。好，所以这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邀约跟契约关系为何？邀约跟契约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邀约？什么是契约？两者关系为何？啊，邀约跟契约关系是什么？很简单，邀约是什么？意思表示，契约是什么？法律行为。那意思表示跟法律行为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哦，是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要素的一部分啊。一个法律行为里面最少会有一个意思表示，所以你看哦，这是一个法律行为，对不对？你看哦，这是一个法律行为。对不对？好，这个东西假设它是对象合致的情况下，我们说它叫做契约，契约行为，对不对？对不对？好，再来、哦、法律行为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叫什么？叫意思表示，对不对？那契约里面我们所讲的意思表示就是什么？就是邀约跟承诺，了解意思吗？所以邀约跟契约的关系是，邀约是一种意思表示，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而意思表示只是法律行为里面的一个要素，一个什么部分而已，要给他一个要件而已。所以这边我要跟提醒大家，很多法律上的名词，你看哦，我常常喜欢讲，我说你在看民种，看债种，债种跟债个的关系。当然物权它比较独具有、哦、具有特殊性、哦、民种债种跟债个的关系，你要把它看成是一种什么？一种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简单来讲，在债个的地方，假设你说啊，债个有好多契约，对不对？好吧，假设有总共27个法律行为、哦、里面大部分都是契约，里面有一个叫345条的什么买卖契约，对不对？你说老师，买卖契约它在债种，我们称它叫什么？因为债种叫做所有债的总论，你必须这个债的总论是涵盖所有的什么？所有的债之关系的特色才叫做债种啊，对不对？所以在债个的地方，你可以说啊，其中一个部分我们说这个部分我们规定买卖契约。那往上一点抽象一点的话，就是说所有的契约关系都要弄，那债种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说契约之成立跟契约之效力这一些什么？我们在债种量我就称它叫做契约。那民种等于是什么？除了债之外，物权、亲属、继承，它也必须要涵盖。所以民种我们就要用更抽象的概念，在民种我们就不讲契约，我们讲什么？讲法律行为。你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在民种的地方，我们在讲说，哎，法律行为它有什么要件？法律行为有什么成立要件？有什么成立要件？这个东西将来在债种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现在想的所有的东西在债种当然都要使用，为什么？因为债种里面的契约它也是一种什么法律行为。那我们在民种地方讲说啊，法律行为里面的意思表示会诈欺胁迫，被诈欺被胁迫， 契约会不会被上帝被解破？那当然会啊，懂吗？可以了解吗？那再来到在各的买卖契约里面，那民总所讲的法律行为概念在买卖契约有没有适用？那当然有啊，买卖契约是一种契约，它就是一种法律行为，可以吗？那在总里面所讲契约里面的一些效力规定，在买卖契约有没有适用？当然有啊，因为买卖契约也是一种契约。你们看，这是一种最抽象、具体一点到最具体的过程。那事实上，民法的学习理论上应该要从什么？从具体到抽象才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我跟你讲说啊，买卖契约，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说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你说什么是法律行为，什么是意思，我看不到，啊，看不到的东西，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离我距离很远。然后这时候假设我一开始明白，我上课我说，哎，我先教你什么叫买卖契约，我说啊，买卖有啊，我天天在做，是吧？可是你从具体往抽象地方讲，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你要讲具体以前，很多基本的概念你要先有谈具体，因为我们在各的买卖不可能把民总的东西再搬到在各再抄一遍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要抄的话，那421条的租赁里面好像把民总的条款要抄一遍嘛，因为租赁也是一种契约，契约也会被诈欺胁迫啊。那难道我在租赁要再把诈欺胁迫的东西再抄一遍吗？不需要，可以吗？所以讲具体化的过程之前，很多前提的东西是抽象化里面在介绍的。好，所以没办法，民法还是要硬着头皮这样先讲民总，很抽象，很抽象，很抽象。然后之后抽象的东西你了解之后，你说，比如现在形成权的东西你已经了解了，物的概念你已经了解了，到物权的地方你可能会讲嘛，所有权，他说啊，有了物权的物的地，物的概念我们在民总讲过了。所以现在我们讲比较具体的所有权的概念，可以了解吗？所以同样的法律行为的什么意思表示的什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啊、错误诈欺胁迫，我们在民总讲过了。现在到在总到在各的地方越来越具体之后，那些东西你慢慢慢慢就要把它一步一步的放进来到具体化里面去，好吧？所以你在民总的地方会觉得说，哎，民总好像离我距离很远，那没有办法，因为它是最抽象的东西。但抽象东西你不了解，谈具体的时候，太多的前提你没有办法接上来，好吧？所以我就说，你在上课的时候，民总你听不懂，我民总我已经尽量举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当然很多后面的条文，你说一开始你可能记不太起来，好吧？但是需要举很多具体化的东西来说明抽象的东西。但我说你听不下去，你要盯下来，啊，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体了。那民法学习就是如此。好吧，所以这很多，所以我们等于说，民总讲最抽象基础的概念，到再总我们讲再稍微具体一点的，好，到再个就要谈很多枝微末节的东西，好吧，很多再个请求权基础，那枝微末节，那地方要把再个地方把它收拾掉，好吧，所以是这样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来谈说法律行为，谈意思表示，其实将来就是你万一看到契约里面，就会有什么邀约跟承诺。所以现在谈说意思表示将来有什么瑕疵，以后讲的就是邀约承诺的瑕疵，这样可以了解吗？对吧？这个法律概念先把它了解。所以我说所谓的契约行为，契约讲的就是一种法律行为，它只是法律行为依照意思表示个数的分类里面的其中一种。好，那它的特征在什么？在它是两个意思表示对象合适所构成的这个法律行为，我们说叫做契约啦。那这一边在契约里面讲的意思表示就叫做邀约跟承诺，好吧？可以啊。所以你不能跟我讲说，哎，老师，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我又称它为邀约或承诺，这样对吗？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讲了邀约承诺，最少在单独行为的意思表示，你不能称它叫邀约或承诺嘛，你懂吗？所以在民总说要用最抽象的概念，就是说大家都叫意思表示，只是将来如果你讲的这个法律行为讲的是契约的时候，那它叫邀约承诺，这个不会 OK， 懂吗？好吗？好。那合同行为比较少见，比如说要设立一个公司，成立一个社团，要有什么两个以上的什么意思表示，两个以上意思表示，然后有相同的目的的时候，这一个法律行为我们说叫合同行为。啊，考试到现在没有看过考合同行为啊，不用担心，不是单独行为就是契约行为。那事实上99%以上的法律行为都是什么？都是契约。啊，事实上都是契约。可以吗？好，这是第一个区分标准。第一个区分标准，好，它里面有一些分，你看我们把分类看一下吧。你看单独行为指的是由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法律行为，一个意思表示就成立了，好吧，单独行为。那你看有一该单独行为的意思表示是否要向他人为之，可以再分为有相对的单独行为， 跟没有相对人单独行为。啊，那有相对人跟没有相对人单的法律行为差在哪里？哎，这就是另外一个区分，对不对？有一个法律行为是不是一个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差别会在什么？你这个法律行为生效的时点在什么时候？如果是有相对人的话，你必须要向相对人来做才会生效嘛。啊，如果是没有相对人呢？比如说嘛，你看没有相对人的法单独行为，像遗嘱啦、捐助行为这种就算了。啊，你做成意思表示的时候，法律行为就什么就生效了，好吧？我想这个都简单区分，不要最后看看就好，哦，看看就好，不要背，这都不要背。来，第二点，你看一单独行为的效力可以再认为什么？债权单独行为、物权单独行为、亲属单独行为、继承单独行为，这是把单独行为跟另外一种区分标准，就是它的效力到底是一个债权还是物权行为效力的时候结合起来，就有这种可能性，好吧？所以你看哦，如果讲的是债权单独行为，这指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个法律行为它是单独行为，然后它做了之后发生什么债之效力，叫做债权的单独行为。反过来讲，你看物权单独行为指的是这个法律行为是一个单独行为，然后呢做成之后发生物权的效力，物权行为的效力叫做物权单独行为。你看我举例叫什么？抛弃。你看哦，现在我是这个杯盖的所有权人，叫我抛弃它，抛弃我说，我不要这个杯盖了。好，首先就意思表示的个数的这一个点上来讲，它是我是什么行为？抛弃是什么行为？哦，单独行为，因为我单方面抛弃就发生效力了嘛，对不对？再来，我问你，就这一个法律行为是不是一个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这一点来讲，它是有相对人还是没有相对人？抛弃原则上是没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代表我做的时候就生效，我不需要向谁来做，好吗？再来，我就抛弃这个行为发生的效力面来讲，是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是物权行为，因为我说物权行为指的是什么？发生得上变更吗？抛弃之后我丧失这个杯盖的所有权，是一个物权得上变更的情形，这样可以了解吗？好吧，所以我说不同的区分标准会得到什么不同区分的结果。你现在每做某一个法律行为出来，你就要了解说它在不同区分标准上面得到它是分在哪一个分类的结果下面。好，就意思表示个数来讲，抛弃原则上是没有相对人的。就意思表示个数，抛弃原则上是一个单独行为。就它有没有相对人来讲，抛弃原则上是一个没有相对人的法律行为。就它的效力来讲，抛弃是一个处分行为，啊，物权行为或者是准物权行为，这样可以了解吗？好，那你再看契约行为，你看，经相对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成立，啊，那应该契约行为之效力可以再分为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好，这我们等一下来讲。来，合同行为，看看就好。来，你看下面的负担行为、处分行为。这个区分就是用什么？用效力面来区分，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一堂课就画了什么？画的那个体系表，这个体系表你还会看到很多次。我们在第一堂课就画的体系表是说什么？是说民法上你看到处分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它讲的可能是最广义，也可能是广义，也可能是狭义的。啊，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什么？包括事实上处分。以及法律上处分，对不对？所谓事实上处分指的是什么？这个处分行为的做成是用事实行为方式来做的，对不对？哎，我举个例子啊，来举个例子，事实上处分，举个例子，譬如什么？譬如什么？占有，占有，请问你占有之后发生什么处分的效力？占有发生什么处分？我要谈到民法上讲到处分，就是会有得上变更叫做处分嘛。占有一个东西有什么得上变更？没有。第二，啊，把花瓶打破，比如这花瓶可能是你的，可能是我的，不管，但我把它打破之后发生什么效果？花瓶所有权消灭，对不对？看看谁的就是所有权消灭嘛。打破花瓶这个行为是个什么行为？事实行为，我把花瓶打破就事实行为嘛。好，所以把花瓶打破没有错，它是给事实行为发生处分的效果，是一种事实上处分。那我说实务上在谈事实上处分，最多是什么案例？拆房子，哎，记得吗？事实上是处分行为，有没有？事实上处分权，记得吗？当时讲到违章建筑，我们就说啊，谈最多就是事实上处分权要不要移转的问题嘛，可以了解吗？那最多就是拆房子，要拆房子，拆房子是事实行为啊。但你要处分权的人才有什么？才有权利可以拆嘛？好吧，那再来，法律上处分指的是这个处分的做成是用法律行为来做的，所以法律上处分这一些，因为事实行为相对应的概念就是法律行为嘛。 所以法律上处分讲的是这个处分行为做的全部都是用法律行为在做的。好，那我说当这个法律行为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负担行为的时候，相对应的概念叫做处分行为。来，处分行为，当这个法律上的处分，这个法律上法律行为是一个负担行为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负担行为？来，什么叫负担行为？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义务，比如说负担行为指的是这个法律行为做下去之后会发生法律上面的义务，会发生一个负担啊，负担不就是义务吗？有义务才有负担吗？对不对？什么行为做下去之后会发生法律上的负担？什么？不就是债之关系吗？对不对？债权行为。所以我们讲的负担行为讲的就是债权行为，债权行为。好，我们说债权行为发生之后是发生一个法律上的义务，对不对？啊，是一个负担哦。再来，我说这个表你要记下来，我再讲到现在已经第四次了。好，再来，如果你讲的处分是，你看你现在看到几个处分了？这处分最广义就包括全部。再来一点就是指的是法律上的处分，再小一点就是指的是这个最狭义的处分行为。你要看到三种可能性，对不对？那我说处分行为指的是你这个行为，这行为是什么行为？是法律行为，对不对？你这个法律行为做下去之后会发生处分的效果，处分效果指的就是有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得上变更吗？对不对？那这个权利如果讲的是物权的时候叫做什么？物权行为，对不对？讲的是一个债权或无体财产权的时候叫什么？叫准物权行为，还记得吗？准物权行为，对不对？所以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它都是一个什么？最狭义的处分行为，只是差别在于得上变更的标的是一个物权还是一个债权或无体财产权，好吗？那你注意哦，这边你看到的行为都是什么？讲的都是什么？都是法律行为，对不对？那我说你现在看到的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只是法律行为的其中一个分类的结果，同意吗？对，这是就什么角度来分类？由它的效力面来分类，对不对？那同样的，我说这个行为，用我们刚刚讲说，以什么以意思表示的个数来分类，它又有其他种可能性嘛？所以你看到，同样一个物权行为，它可能是用什么来做的？单独行为来做的，同意吗？也可能用什么契约行为来做，对不对？合同行为比较少，可能用单独行为来做，可能用契约行为来做。单独行为所做成的物权行为，能不能举个例子？譬如什么？譬如什么？我是厉害，单独行为做成的物权行为，举个例子。抛弃，抛弃是一个单独行为，有没有？抛弃的效果是丧失什么标的物的所有权，物权行为嘛？没吗？契约行为来做的物权行为，譬如什么？譬如什么？交付，交付是什么行为？弟堂没来吗？弟堂没有来吗？弟堂跟我们讲很久，对不对？交付是什么行为？事实行为，拜托你，我可以跪啊！是交付是个事实行为，不要跟我说交付是一个物权行为。那物权行为是什么？我杯盖，我现在这个杯盖在卖你，双方依让与合意而交付嘛？请问你，我们之间有没有物权行为？物权契约哦，好吧？其实我们中间有个物权契约，你记得吗？当时我说我是举这本书，对不对？我说我书同学有100块卖你好不好？你说好，这是一个什么？我做的是一个。以100块将这本书出卖的邀约，意思表示什么？你做是一个什么？以100块愿意购买的承诺，这两者间是什么？债之关系哦，是这里哦。这个契约，我们现在这个债权契约嘛，买卖契约对不对？里面的邀约承诺。然后之后我说，那这样就会说，那我就给你哦。你就说好。我说给你的这是一个什么？要移转书的所有权的邀约。然后你说好。那是一个接受书所写的承诺，这个邀约跟承诺的内涵跟刚刚买卖契约的内涵是不一样吗？你看我用语很小心的，我说，100块把这本书卖你好不好？你说好，那书给你咯，你也说好，你说了两次好，那你的好不一样。你第一个好是什么？要100块跟我买的好。第二个好是什么？要接受书的所写的好，一个是债权契约，一个是物权契约。然后之后我说，那我书就给你，我就交付给你。交付是个什么行为？是行为。为什么要做交付？为什么要做交付？为什么要做交付？为什么我要把书给你？为什么要交付？我交付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履行债之契约，这样讲也没有错。为什么？ 因为我说依照买卖契约里面出卖人的义务是什么？出卖的义务是什么？移转物质授权，是这样子吗？一堂课也没有来啊。出卖人的义务是什么？使债权人，这句话你要非常小心。买卖契约里面谁是债权人？买卖契约谁是债权人？大家都债权人，然后双务契约嘛，对，你是债权人，我也是债权人啊，好吧？这时候你要讲什么？买受人，使买受人什么？取得物质所有权，然后呢？就这样吗？还要交付，对不对？我说过，民法哪一条？千言万语不如什么？法条一条，好吧？你考试的时候写再多没有用，法条引出来，大家让你懂。三四八，记得吗？三四八条，我当时我强调我说，出卖人的义务是两个哦，第一个是什么？移转，第二个是交付。这一点你在动产，你说老师动产的所有权移转就要交付，两者看不出来。那我说不动产，不动产里面的所有权移转涉及到是哪个行为？登记，但交付也是一个他的义务，两个都要做。难道你说不动产我只要把移转给你，我不用点交吗？啊，没有点交我就履行买卖契约的义务吗？不对哦。好吧，两个义务哦。所以你说交付，第一个它是在履行债权关系的义务，没有错。但交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交付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取得所有权，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说有一个物权契约嘛，但物权契约如果没有交付的话，就没有满足他的什么特别生效要件，记得吗？公示外观，对不对？动产所有权的移转要以什么交付作为他的生效要件？所以你做交付这个动作是一个事实行为而已，但一方面你是在履行你债权关系的义务，另外一方面呢，你也是在什么让他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可以了解吗？所以交付不是事实，交付不是法律行为哦，可以吗？好，这是物权行为。所以你看，物权行为这边的行为是一个法律行为，它有可能是用单独行为做，也有可能是用契约行为来做。你要把当事人的每一个动作，它代表的法律上的含义，你都很清楚把它分析出来。啊，考试的时候你写出来文字才会漂亮啊，那你就不会搞混。哎，那问题呢？准物权行为里面也会有什么单独行为来做的，也会有什么契约行为来做，对不对？哎，单独行为所做的准物权行为，我举个例子啊，有什么例子？单独行为来做的准物权行为，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单独行为做下去之后发生准物权行为的效力，叫他不用还钱是什么意思？你会计系的哦，要使用法律语言，叫他不用还钱，叫他，他讲没有错，叫他不用还钱是哦，但民法上我们称他叫什么？来，债务的免除，好吧？好，你有些叫他不用还钱，那老师，会计系来的哦，好吧？好，会计系来，我把他圈起来这样哦，啊，所以债务之免除就是叫他不用还钱，没有错，这是一个什么？单独行为，免除你是个单独行为嘛，对不对？然后呢，发生债权效力，发现债权关系消灭的效力是准物权行为。哎，那这样的话，以契约行为来做的准物权行为，例如什么？例如什么？债权的转让，啊，在民法上我们称它叫什么？债权让与。啊，债权让与，确实债权让与之后是一个准物权行为哦，而且是个契约哦，双方有。哎，比方说，我现在我把我对他的债权转让给他。你说是我单方面做意思表示债权就转让吗？不对哦，债权让与是一个契约行为，是我们两者间做一个契约关系，说我把我对他的债权让给你，是个契约哦。那发生效益之后发生的效果是什么？是债之关系的变更，本来是我是债权，现在变你是债权人，哎，是一个得上变更的情形嘛。然后得上变更的标的物是债权，所以是个准物权行为，看看看见吗？每一个行为它有很多可能性哦，你要把每个动作都搞很清楚，对不对？好，看讲义。不单行为，因为不单行为的做成，债务人负有给付的义务。啊，那依照的意思表示个数可以再分为单独或契约。啊，你看看就好。不单行为就是债权行为了。啊，处分行为指的是直接使得某个权利发生哦变更或消灭，就得上变更嘛。类型上，可能是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你看都跟黑板上表一样哦。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对不对？什么叫物权行为？以物权为标的的处分行为，使物权发生得上变更效果。这定义我已经讲好几次了，好吧？物权圈起来，物权行为一定是得上变更的标的物是物权， 民法上有几个物权？几个？八个，只有八个，一个所有权，四个用益物权，三个担保物权，八个哦。占有有没有发生物权得上变更？没有，因为占有在民法上只是一个什么？事实上的状态而已，事实上管理的状态，它不是物权哦，好吧？所以民法上的我们称物权，不称它叫我们称它叫占有，不称它叫占有权，不要搞错了，好吧？所以交付这种改变占有状态都不是物权行为，它只是个事实行为而已，好吧？来，什么叫准物？你看物权有可能是物权单独行为，对不对？抛弃嘛，刚刚我们举过了，对不对？另外一层什么？以契约行为来做的物权行为，我们就称它叫物权契约，好吧？所以你就说书上看到说，或者上课我们讲说啊，某某定了一个物权契约，所谓的物权契约者就是他是用契约行为来做的物权行为，我们就简称叫物权契约嘛。所以同样的债权，用契约行为来做的债权行为，我们就简称叫什么？债权契约，买卖契约就是一种债权契约，对不对？好吧，来你来看。另外呢，你看物权契约，例如像什么758、761这些就是嘛，不动产物权契约，动产物权契约。再来，什么叫准物权行为？它是以债权或无抵债权，来债权跟无抵债权圈起来，债权跟无抵债权哦，无抵债权像什么，自卫债权这些就算了。以债权或无抵债权为标的物的处分行为，使得债权或无抵债权发生得上变更的效果，那有可能是什么单独行为？例如什么，刚刚说债务之免除。有没有？也有可能是什么准物权契约，像什么债权让与，是刚我们都举过例子啊，好吧？好，这些是个分类，这个没有问题。现在我们要谈是处分行为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个叫做标的物特定原则，例如什么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自实至其生效时，其标的物需要特定，并需就一个标的物做成一个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叫一物一权原则。反之，不担行为不受此限制，这看看就好，不会考。来，第二个，你看当事人要有处分权。对面没有，不用翻。当事人要有处分权，否则会构成什么？无权处分。那无权处分我们讲到烂了，对不对？等一下还要再讲一次，好吧？哦，无权处分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来，先翻过来。你看第三个，第三个这里我们要谈什么？谈公示原则跟公信原则。这一个东西我们从第一堂课、第二堂课、第三堂课一直讲，一直讲，有没有？动产、不动产的什么公示？公信原则就是善意取得，对不对？我们从第一堂课、第二堂课一直在讲，讲到现在哦。现在我帮你做最后一次的整理，啊，之后我就推定你都会了。啊，我帮你做最后一次的整理。那你看哦，你看这整理，何谓物权行为的公示原则？何谓公信原则？这一些在准物权行为有没有适用？有没有适用？来，首先什么叫公示原则？我举三个例子。来，第一个是动产。我都举这么简单的买卖的例子哦。 来，这个图边上课边画没有关系，来，你先看我这边啊，这我等一下因为会讲的比较慢，所以你要很多时间可以画。来，你先看啊、哦，前面这三个图，第一个是动产，啊，第二个是不动产，第三个是债权，好吗？好，现在我们在做帮你做最后一次的整理，啊，如果你觉得我啰嗦，最后一次的啰嗦，好吧？好，动产、不动产跟债权的处分要怎么样子来做？现在我帮你再分析一次，我帮你再分析一次。首先，动产部分，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讲啦、啊，哦，买书或买什么买车，对不对？甲将 A 车出卖给乙，甲乙间会做多少的法律行为？当事人关系怎么样去解释？现在我帮你做最后一次的整理，你看哦。来，首先呢，甲乙间会有一个买卖契约。我说画图的时候，我画横线啊，画直画横线的时候，常常就是一个买卖契约啊，画直线而已，就是一个买卖契约。好，就是一个债权，在一个债权契约。好，甲乙间有这样的买卖契约，这个买卖契约注意，它是一个契约行为，对不对？是一个契约行为，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一个债权行为，我们是整称它叫债权契约，对不对？这样，甲乙间会有两个物权行为，第一个物权行为是 A 车所有权移转的物权行为，有没有？物权得上变更 A 车所有权嘛？对不对？然后是以契约行为方式来做，上面的金钱移转同样也是一个什么物权契约？所以你看哦，它有两个物权契约，哎，这是一个物权契约，上面这一个也是一个物权契约，对不对？注意哦，他们都是以契约行为来做的物权行为，都是契约行为哦。所以我说黑板上我画的图。在物权行为的地方，我会加箭头，你要特别小心。这个箭头指的只是什么？那个物权变动的方向，并不是说它是单独行为，不要搞错哦。我老师以后单独行为就只有它哦，只有甲做吗？不对哦，甲要把 A 车所有权移转给乙，如果没有乙的意思表示的介入，不可能发生移转，明白吗？所以甲乙间一样有邀约跟承诺，构成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发生物权的效力，是一个物权契约，好吧？只是呢，我说民法上物权，我说债权行为的效力是什么？负担嘛，对不对？这个买卖契约一旦有效之后，你看哦，这个买卖契约一旦有效，这个时候是做物权行为。在买卖契约一旦有效之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会发生什么？因为买卖契约是一个债权行为，债权行为是个负担行为，负担行为是发生法律上的义务。所以，一个有效的买卖契约做成之后，发生法律上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出卖人的义务是什么？出卖人的义务是什么？哪一条？348，说得好，是什么义务？取得所有权，交付。买受人乙的义务是哪一条？367，义务是什么？好，支付加金。然后条文还要写取得标的物的，就这个受领标的物。好，那受领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先不管它。好，所以348跟367等于是什么？出卖人的义务跟买受人的义务，对不对？注意，这都只是义务之发生而已哦。好吧，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负担权？那我说买卖契约是个债权契约，债权契约只有什么效力？相对性的效力，对不对？所以这个买卖契约就算生效，了不起在谁跟谁之间发生效力而已，甲乙间债权关系的相对性嘛，对不对？所以你从义务的348跟367看得起来，都是甲负义务或乙负义务，对第三人而言有没有限制？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我们话就会讲说啊，反正债之关系只在债之关系的相对人之间发生，跟交易安全是没有干涉的。所以呢，债之关系你只要双方合意就好，好吧？不需要法律强制说要做什么公司外观。但反过来讲，物权行为不一样啊，物权行为发生的效力是什么？物权行为发生效力就是物权要得上变更嘛？哦，那物权得上变更跟交易安全就很严重了。为什么？现在到底 A 车是谁的？到底钱是谁的？当事人间怎么约定？我们不一定会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就只能够透过外观的方式什么来大致上的了解说当事人间物权行为究竟做了没嘛？所以因为物权行为涉及到什么社会上资源分配现状那个资源的归属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希望当事人在做物权行为的时候要满足一定的公司外观。才什么？才让你发生效力嘛。所以在动产 A 车是动产，对不对？动产的物权契约条文上说什么？ 民法的761条规定说要以什么？要以物资交付，交付是什么行为？实质行为。作为这一个物权契约要什么？要生效的特别生效要件，特别生效要件，好吧？换言之，会使得当事人所有权变动的是物权契约，但这一个物权契约双方意思表示合致还不够，因为它还没有生效。还没有生效的意思就是物权还没有变动啊。什么时候它会生效？除了你双方意思表示合致之外，依照民法761条的规定，761，你还要什么？以交付作为它的特别生效要件。换言之哦，这两者物权契约跟交付两者缺少任何一个，物权都不会变动，可以同意吗？可以同意，对不对？因此，记得我第一堂课讲完之后，我还是举个例子，我举什么例子？举租赁。现在我是这个杯盖的所有权人，我把杯盖出租给他，出租我要不要交付？出租人的义务是什么？我租赁契约成立了，对不对？出租人的义务是什么？交付租赁物，并且在租赁期间之内保持租赁物在合于所约定使用收益的状态，因为我要让你使用收益嘛。所以现在我把这个杯盖出租给他，我一样要交付给他，对不对？好，我完成交付之后，请问你，我们中间有没有发生物权变动？没有，原因是缺了哪一个？缺交付吗？没有啊，我有交付啊。缺了什么？没有物权契约。再讲一次，什么叫物权契约？什么叫物权行为？会使得物权得上变更的才叫物权行为哦。好，那单纯我只是把杯盖拿交给他，让他使用收益，并没有发生任何物权交付。因为说民法上的物权只有几个？只有八个，没有那八个物权，其他都不叫物权行为。所以我说，出租赁或借贷的情况下，东西一样会交付，为什么没有物权行为？不是因为没有交付这个动作，而是因为没有物权契约，懂吗？了解吗？而这个物权契约因为什么？考试有时候出题老师没有写出来嘛，出题说甲将 A 车出卖于乙并交付之，题目只有这样写，你有没有说，老师题目这样写代表当事人间没有做物权契约，只有交付，不要傻了，好，题目这样写只是什么？没有把当事人其实有这个物权契约的意思写出来而已，好吧？为什么？因为你从题目这样叙述看起来说，甲将 A 车出卖给乙，双方并交付之，甲将 A 车交给乙，乙把钱交给甲，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当事人一定有个物权契约吗？只是题目没有把它叙述出来而已，解释当事人争议当然有物权契约啊，你可以了解吗？可以了吗？因为履行买卖契约的交付，如果没有双方没有物权契约的意思的话，为什么要交付？这样可以懂意思吗？除非题目有特别讲说双方没有物权契约，要不然题目不会这样出的，可以吗？了解吗？所以这个是什么？公示原则哦，好吗？代表共产有透过交付的话，能够比较容易的让什么交易大社会大众了解到这个资源归属的现状。可以吗？来，不动产，不动产一样有一个买卖契约，对不对？债权契约，对不对？好，一样有两个物权契约嘛。上面也注意哦，上面这个金钱也是物权哦，所以它也是761哦，这一样的问题，好吧？它也要交付，哦，它当然也要交付，好，这个没有问题哦。好，那不动产呢？不动产呢？来，不动产同样的，甲乙间会有一个买卖契约在，对不对？一样有物权，一样两个物权契约在，对不对？现在问题在于下面这个物权契约，下面这个物权契约要怎么样来控制它的公司外观？同样的，你看，当事人同样有一个物权契约，那这边的物权契约就在移转 B 地的所有权，对不对？好吗？好，同样哦，当事人在一开始这个买卖契约同样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债权契约，对不对？我问你，这个买卖契约一旦有效之后，依照民法348条，甲有什么义务？甲有什么义务？来，甲有什么义务？再问你一次，这辈子你不会忘。来，甲有什么义务？取得 BD 所有权，并交付 BD， 两个义务哦，不一样哦，好吧？要让甲取，要乙取得 BD 的所有权，关键在哪里？在物权契约嘛，对不对？让乙取得 BD 的占有，关键在交付。好吗？好，那不动产的物权契约因为什么？涉及到不动产就涉及到什么？国家主权的问题啊， 懂吗？所以在不动产的交易上面来讲，我们对公示外观的期待已经不是当事人间的那个交付就够了，要国家机关介入去干嘛？去做个登记，登记有一个公示外观在，然后之后有关不动产所有交易，大家都去国家机关这边，地震机关这边看登记嘛，登记的表彰有绝对性的效力，好吧？所以在不动产物权契约这边呢，我们是什么？是以登记，这个登记是哪一条？758，以这个登记作为它的什么？一样是它的特别生效要件，可以吗？所以在一个不动产的交易里面，当事人间最少会做两个动作，第一个会干嘛？要找代书去办理登记，对不对？第二个呢？房子要交付。哎，你说老师，房子怎么交付？土地怎么交付？很简单的，房子就带着你说，哎，这是这栋房子哦，带你看一遍没问题，对不对？钥匙交给你，我就搬走了，我人就离开，懂吗？那就是民法上的一种交付的动作。好，那你说不动产怎么办？那如果说土地怎么办？简单，带着你把田绕一圈，不就这么大啦，懂吗？好，那这就给你了，那我就走了。啊，所以交付它不像动产，说有一个现实上东西交给你占有的问题，但不动产你说交付占有的方法呢，就是带着你看一遍呐，或者房屋就是象征性的交付钥匙，作为一个什么交付的动作，那它也是什么甲在什么法律上面民法345条、348条所规定甲要负担的义务，好吧？好吧，那你说老师，那这样甲履行这个交付义务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危险负担，我那个问题又复杂了。好，我们到后面再来讲。好，这是第二个，来第三个叫做债权的买卖，债权的买卖。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债权可不可以买卖？债权可不可以买卖？可以啊，债权有没有经济价值？假设甲对 K 这个债权是100万，请问你100万的债权价值多少？100万吗？想太多，好吧？100万的债权跟100万的钱差在哪里？他在债权要经过清偿，他才有100万，他才会变成100万的钱。那这个清偿的过程有太多不能够确定的风险，好吧？那比如说有呆账啊，呆账不就是没有办法拿到钱了、啊？不良债权，好吧？那一般说交易上假设被认为说啊，这是个不良债权，100万可以拿到30万，就觉得还算可以的啦，好吧？所以100万的债权可能它的价值只有30万的现金哦，好吧？所以债权当然它有经济价值。那至于它的经济价值多少，那是当事人间决定的事情，好吧？所以从这点来看，债权有经济价值，当然也可以买卖，对不对？所以甲现在把他对 K 的100万这个 C 债权出卖过来给乙，同样对照起来都相同哦，买卖契约一样是个债权契约，对不对？好，同样的问题来了，那现在甲对乙要做一个什么？这金钱一走不管他，下面要做一个什么？这变成准物权行为嘛？因为甲要让乙取得他对 K 的这笔债权，那准物权行为，看第一个，这边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准物权行为，是不是？甲乙间第一个有一个准物权行为，这个准物权行为在这边我们说民法294条，这是什么？债权让与，债权让与就是一种准物权的行为，一种准物权的契约。甲乙间一定要有邀约跟承诺。现在问题来了，准物权契约有没有办法公示？不要说有没有办法公示，应该说法律上有没有规定准物权契约要公示之后才发生效力的？问题在这里了。你说老师，准物权契约就是债权让与嘛，对不对？债权常常会有什么？会债借据啊，对不对？或者会有债权凭证嘛？啊，债权凭证的交付不就好了？请问你，债权要发生是不是一定要有借据？一定要债权凭证？未必哦。你说老师借10块啊，不是现在12块，你要去买一支那个麦当劳的蛋卷冰淇淋，啊，老师借12块，我要去买个蛋卷，我说好好借你啊，下课再还我，然后我拿12块给你，求你要写借据，没有写借据，我们的债权在这关系就没有发生吗？也不会哦，所以一个债权的发生本来就不以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债权凭证为它的要件，所以债权的让与我们在法律上找不到，而且债权讲一下它的变化性太多了。你说动产，动产民法上就有明文的定义嘛？那不动产民法上也有明文的定义嘛？那债权，各种债权的太样，是当事人契约自由的一部分，本来就没有办法特定，所以法律上找不到一个什么统一性、一般性的公示的原则来给债权让与。所以后来索性就说什么，在准物权契约里面不需要满足公示外观，只要双方有一个准物权的契约、准物权的行为，债权让与就发生效力。 这样可以懂吗？懂吗？那你说，老师，那这样怎么证明呢？证明那是你们当事人间的事情。然后甲乙跟 K 或者第三人，你们在吵说到底谁是债权人，那你们自己去证明，好吗？懂吗？等于是什么？它不像动产或不动产有法律所直接规定说要满足什么公司外观交付或登记，在债权让与的地方呢，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只要双方有什么有邀约跟承诺的债权让与合意呢，债权就发生变化，好吧？债权让与就生效了。好，这个叫做什么？公示原则。公示原则，从公示原则引申出来叫什么？叫公信原则。这公信原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善意取得，善意取得。我先问你，这个信是什么信？什么意思？信赖。所以公信原则、善意取得是个信赖保护原则的一种。公是什么？法定公示外观哦，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法定公示外观只有哪两个？交付跟登记，这两个是法定的公示外观，你信赖法律所规定的公示外观，法律就直接保护你，这个叫做公信原则。所以你谈善意取得的前提是有一个法定公示外观存在，可以了解吗？可以同意吗？好，你来看，我们这边举例子都先举动产，动产这关系是甲有 A 车 A 台，甲有 A 车 A 台，然后甲把车子借给乙，交付给乙占有。乙没有经过甲同意，乙把这个车子出卖给丙，双方这个同时履行。请问你丙有没有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啊，我说这是善意取得最标准的例子，对不对？好，你看我们把每一个当事人的法律行为都判断一下。甲乙间借贷，这当没有问题。好，到甲乙间为止，请问你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能不能叙述一下？你要把每一个阶段都判断出来。到先不管丙，到甲乙间为止，目前法律关系状况是什么？谁是 A 车的所有权人？甲。但占有在谁的手中？乙，因为甲交给乙占有嘛，让他使用收益嘛，对不对？哎，甲乙间有没有物权行为？有没有物权行为？你画了物权行为，你的游戏就结束了。把物权行为代表，哎，老师，物权行为代表所有权就乙转了嘛，所以乙是所有权人，他们就有权处分了。有这回事吗？没有这回事哦。所以我说，每一个图你要画的正确。甲乙间借贷，借贷，你说老师，甲又把车子交给乙啊，交付又怎么样？交付了不起是这里的交付。好吧，但我说在借贷关系里面的交付所有权不会变动，为什么？因为当事人根本没有物权契约，都是一样的问题哦，对吗？所以甲把车子借给乙并交付给他使用，甲乙间有一个债权行为，对不对？借贷嘛，使用借贷就是464条，然后甲把车子借给乙并交付之，交付是什么？是履行借贷关系里面的义务，因为代予人借出去的人他有义务要交给他使用收益嘛，对不对？但当事人间有没有发生物权变动的合意？没有啊。请问你借贷关系要发生什么物权变动？我说物权只有几个？八个。我再强调一次啊，没有这八种物权的变动都没有物权行为，没有。所以有交付并不代表所有权变动哦，再强调喽，好吧？好，所以甲乙间呢只有这样的债权关系。接着，乙现在等于只是借用人，他把车子就出卖并移转所有权给丙，买卖契约有没有效？买卖契约有没有效？买卖契约有没有效？有效，为什么？为什么？想当然的，哎，你觉得呢？买卖契约有没有效？有效，为什么？因为什么？订立契约不一定有处分权的必要。什么叫契约？你的契约是什么契约？对啊，再一句，物权契约是契约哦。好吧，好，用一小心。所以这怎么是债权行为，也不一定是契约啦。好，债权行为生效于国，它不宜有处分权必要。好，那这是个无权出卖他人之物嘛？所以我说无权出卖他人之物，你的买卖契约是有效的。为什么？因为买卖契约是个债权契约，而债权契约有效于否不受处分权影响，跟处分权无关。所以这个买卖契约，就算以现在是一个无权处分的情形，买卖契约仍然有效，可以吗？来。哎，那右边这个物权契约有没有效？右边这个物权，来，右边这个物权契约有没有效？黄色这个物权契约有没有效？啊？啊？有效？为什么有效？第两个没来吗？没来，不要敲，不要切割，有没有效？pass，无效。啊？啊？ 有没有效？没有效。没有效的意思是什么？效力未定哦。民法上讲不生效力有很多种可能性，不生效力就是它没有发生效力，对不对？没有发生效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是无效，也可能是效力未定。哎，无效跟效力在哪里？无效跟效力未定在哪？在哪里？无效是自始确定，当然无效。啊，效力未定呢？第三人的意思表现有没有承认权呢、啊？效力未定就是说它有效或无效还不一定会有承认权的介入。至于无效，哎，无效的法律行为有没有说承认它变有效？不可能，因为我说无效是自始当然确定的无效，它没有承认权的问题。所以效力未定跟无效关系不一样哦，不一样哦。所以甲乙丙间现在这个买卖，现在这个物权契约是什么？是效力未定的。来，你注意看，我当时讲过，我看对照到第一个图，乙丙间要做这个物权契约，当事人间会有什么？第一个一个物权契约有没有？对不对？然后呢，乙丙间也一定会做什么？会交付啊，一定也会交付嘛，对不对？因为乙现在是要把车子移转给丙嘛，移转给丙，乙丙间一定会做什么？一定会做物权契约，然后再做交付，对不对？会做这两个动作嘛？好，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请问你，现在我们讲说无权处分会效力未定是哪一个行为？交付会不会效力未定？那见鬼了，老师明明就交付了，交付哪有效力未定？事实行为有没有效力未定的问题？没有，会效力未定一定是法律行为嘛？比如说房子都拆了，说拆了之后说，哎，你拆除的行为是效力未定的。他说啊，都拆掉了，有什么效力未定的？花瓶打破了是事实行为，打破都已经打破，哪有说无权处分，所以打破是效力未定？那你的意思是怎样？你承认之后他就回来了吗？你可以了解吗？所以事实行为是做上去事实就改变，哪有什么叫效力未定？会讲效力未定一定是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才有说效力未定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讲说会因为民法118条第一项无权处分效力未定的，讲的当然是这个动作啊，18第一项它是效力未定嘛。我这样子分析已经很彻底，我把每一个行为我都拆开给你看啊。所以会讲效力未118第一项会效力未定的，讲的是这个物权契约。至于这个交付只是个事实行为，它当然没有，不用谈它有效或无效，你也不要说它有效啊。它交付就是、啊、动作做了就做了。了不起可以把东西要回来而已，好啊。那我说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左边的金钱移转当然有效，因为钱是丙的，这个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就是丙，我问你，丙有没有取得所有权？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取得？没有。为什么？啊，因为物权契约是效力未定，丙就不可能取得所有权嘛。因为丙要取得所有权是因为物权契约有效他才会取得所有权，那现在他效力未定就没办法取得嘛，对不对？好，那现在问题是丙可怜，为什么可怜？你说，哎，我怎么知道？现在乙就开着那台车跟我说车子是他的，然后我就认为说我相信他，然后他也把车子交付给我啊。如果你说这时候后来发现说车子其实是乙跟甲借的，乙是无权处分，我就不能取得所有权的话，这样谁敢做交易？比如说你现在跟我说，老师，我这支笔还不错，卖你5块钱。我说好，我正好缺笔，正好缺一支笔，我跟你买。然后就5块钱我交付给你，你也把笔交付给我，双方都让你合意哦。结果后来发现笔原来不是你的，你是捡到，或者说你跟别人借来的，那这样是不是代表说我日后做的每一个交易，动产的交易，我要先找征信社去征信说你到底是不是所有权人，你到底有没有处分权，然后我才可以跟你做交易？显然交易上不能这样做嘛。所以为了促进交易的便捷，保障交易上的安全，必然要有一个法律上的制度，是说你信赖某一种东西的时候，法律要保护你嘛。然后现在法律想说，那信赖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法律保护他？哎，后来大家划定一个标准，因为你其实保护了丙就牺牲了谁？其实甲，甲说我是好人啊，到底要保护甲还是保护丙？法律就要画一条线在这里，对不对？这一条线就是什么？善意取得，就是公信原则。法律画的线就是什么？我们现在画的是很粗糙的线哦，它后续还有什么801、948、949、950，那更细致我们到物权要再来讲。好，现在就是法律在801、948，我们说动产善意取得是801加948，代表什么意思？当丙是善意，什么叫善意？什么叫善意？不知情，不知道，客观上不知道，那就叫善意。当丙不知道乙没有处分，当然丙这个善意要不要无过失，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到物权的时候会再来讲。当丙是善意不够哦，丙善意还要什么？信赖，善意的信赖法定公事外观的时候，我们说丙可能可以善意取得， 好吗？秉善意的信赖法定公司外观可以三一取得。在动产，我说过法定公司外观是什么？交付，对不对？占有并且有完成交付嘛。所以在这个法律关系里面，法律关系里面，丙假设是善意信赖乙所讲的话，而且乙当时有占有这个车子，并且完成法律上交付的时候，丙这时候善意要值得被保护，可以了吗？可以吗？所以依照801+98，丙会善意取得 A 车的所有权。注意，这是原始取得还是寄售取得？原始取得，因为它不是从甲那边取得所有权，它是法律规定让你取得，这种依照法律规定取得的大部分都是原始取得，所以它取得是一个崭新的，啊，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瑕疵的所有权。那你说最后谁吃亏？甲不是吃亏吗？甲吃亏，甲找谁？甲去找乙啊，找不到人，那你就要死，可以吗？好吧，等于就是说，大家当然最后可以去对乙求偿，但那个不能求偿的风险是谁来承担？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好吧？所以善意取得的制度，动产部分就是如此。但我说动产这个很多细致性的要件，我们到物权会再来讲，好吧？好，这是动产，不动产，不动产，不动产现在状况简单，甲有 B、D 一块，甲跟乙通谋虚伪甲买卖，不动产善意取得大部分都在通谋虚伪。甲乙间通谋虚伪甲买卖，对不对？哎，我们一样把甲乙间所做的每一个法律行为都分析起来。你看哦，甲乙间第一个有一个债权契约。对不对？然后呢，甲乙间通谋虚伪甲买卖，但还是有买卖，对不对？还做个买卖，对不对？他有一个物权契约。然后呢，不动产的物权契约会去干嘛？会去办登记，对不对？所以甲乙也去登记，也去登记，好吗？我们图是这样画，但其实背后代表的含义是如此。好，现在我问你，甲乙间通谋虚伪，通谋虚伪效果如何？无效，对不对？依照民法87条第一项规定无效。无效是什么无效？什么无效？什么东西会无效？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涉及到意思表示才无效，对不对？意思表示一定是法律权的问题。所以现在甲乙间会无效什么？第一个，债权契约会无效，因为甲乙没有做这个买卖的意思嘛，对不对？哦，外观虽然做一个买卖契约，但没有做买卖的意思。再来，什么会无效？物权契约无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物权变动的意思嘛。你外观上做这个动作，但其实你并没有做物权契约的意思。但什么东西已经做了？登记已经完成了。登记是什么行为？是行为，对不对？造成一个事实上的状态有登记嘛？这个东西有没有有效无效的问题？没有，了不起涂销而已嘛。好，那所谓涂销只是说登记的原因不存在，登记的原因无效的时候可以要求涂销，是这样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甲乙间甲乙会不会是涂销？不会嘛？所以到目前为止，先不管丙的话，甲乙间的法律关系能不能叙述一下 ？BD 所有权是谁？甲，因为物权契约无效嘛。但登记的所有权是谁？等于发生一个真正所有权人跟登记名义人不一样的情形，这是甲乙间。好，现在乙没有经过甲的同意，乙把它出卖给丙，并完成所有权的移转登记。乙丙间买卖契约有没有效？有效，为什么？因为负担行为不乙有处分权的必要，跟这边完全一样，对不对？当然，物权契约的部分呢，来一样有一个物权契约，一样也会去登记，对不对？对不对？好，这个物权契约有没有效？物权契约会效力未定，为什么？因为118条第一项他说他效力未定，因为无权处分嘛，是不是这样？登记啊，登记就登记了嘛，你可以懂我意思吗？再来，左边的金钱移转呢，这当然有效，因为钱是丙的，都没有问题。好，现在问题一样导致什么？发生的状况是什么？丙假设说，丙说我不知道，我善意啊。丙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乙不是所有权人？乙不是所有权人的原因是因为他跟甲之间通谋虚伪，那关我什么事？我怎么会知道呢？丙说我在做不动产交易的时候，我认为我只要做一件事就好，这是什么？把那个不动产的登记成本调出来看一下，这是你最基本要做的嘛？调出来一看，看到 BD 的登记成本上登记所有权是谁？是乙啊，当时确实是乙没有错嘛，因为有登记嘛，对不对？登记所有权是乙，难道叫我要怀疑国家机关登记的效力吗？显然并不合理嘛，懂吗？就我们期待不动产交易，你只要把登记成本调出来一看，上面登记的东西，你有什么绝对的理由要去相信它？因为那是国家机关的行为嘛，懂吗？那现在 丙讲说啊，我就登调出来之后，上面登记确实所有权人是乙，难道这个部分的信赖我不值得被保护吗？当然值得，好吧？所以呼应到前面我们讲说，公信原则里面信赖是信赖什么？现在法定公司外观在不动产交易的法定公司外观是什么？登记名义，登记名义。所以确实当时乙登记为所有权人，也移转登记过来给丙啊，丙这时候善意值不值得被保护？值得。法律规定是哪一条？土地法43条。好吧，可以吧？好，这个条文，先不用看了吧。好，这条文没什么，好，先不用看了，因为这条文还有一些争议。好，那我们目前引用都引用土地法43条，好吧，先这样子。好，这不动产对不对？再来，最后一个是准物权行，准物权行为的善意取得的问题。你好，甲有对 K 有一笔 C 债权，好，一样债权出卖过来给乙，也债权让乙，不过后来证实是一个。是什么？啊，是泡沫虚伪。你看，这边一样有一个债权契约，对不对？然后这一样是一个准物权契约，准物权契约，对不对？好，甲乙间假设是一个什么？我们说过准物权行为没有公司外观嘛，对不对？所以就只有这样子。好，甲乙间假设是一个通谋虚伪的话，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无效代表债权契约会无效，然后呢，准物权契约这也是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嘛，它也无效。所以甲乙间现在事实状况是什么？是债权人仍然是甲，对不对？债权仍然是甲，仍然是甲的话，那乙现在把甲对 K 的这笔债权出卖过来给丙，并做债权让与，买卖契约有没有效？有效，为什么？因为不单行为本来就不予有处分权的必要，对不对？好，问题出在这一个债权让与的行为有没有效？这个债权让与是一个准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是一个什么行为？处分行为，对不对？好，处分行为，注意哦，民法118条第一项所讲的那个处分讲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们画过那个体系表，处分这是最广义的，包括事实上处分，包括法律上处分，对不对？法律上处分又分为负担行为跟最狭义的处分行为，记得吗？这个最狭义的处分行为包分为物权行为跟准物权行为，记得吗？对不对？那我说民法上的处分代表有最广义跟狭义这三种可能，对不对？18第一项所讲的处分会效力问题是哪一种？狭义的这个嘛。注意，就算是狭义，它也包括什么？物权行为跟准物权行为，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所以物权行为或准物权行为都是处分行为，都要以有处分权为必要，没有处分权的话就会无权处分，就会效力未定，一样哦。所以现在这个准物权行为是一个什么？你看，这是一个准物权行为。你第一个，你先看为什么这个买卖契约会有效？很简单，因为买卖契约是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放在这个地方刚好就什么？不在学说上所讲118第一项的处分的概念的范围之内，对吗？所以它还是有效的。然后右边这个债权让与是一个准物权行为，它一定在效力未定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准物权契约就会什么？因为118第一项而效力未定，对不对？好，这时候金钱依然有效啊。看到无权处分之后，丙也说我有善意，你说我善意啊？丙能不能主张善意取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善意取得只是一个公信原则，公信原则一定是信赖什么？法定公司外观，在准物权行为里的处分里面根本就没有法定公司外观，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对公司外观信赖的善意取得的问题，好吗？所以我问你，准物权行为里面的无权处分里面会不会善意取得？不可能，好吗？因为没有法律所规定要信赖的对象，那可以了解吗？好吧，它跟动产的交付占有交付跟不动产的登记是不一样的，好吧？可以吗？可以回来这个35页这个争点，这争点说何谓物权行为公示原则？我讲了，那动产是交付，不动产是登记，对不对？好， 何谓公信原则是什么？三一举的吗？801加948加土地法43条，这一些在准物权行为有没有适用？都没有适用，好吧？好，我们借这六个图，前面三个图是公示原则，后面三个图是公信原则，先把它整理一下，好吧？来休息一下，我休息一下，下课的时候想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哈，把它思考一下，思考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后面还有更麻烦的。